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话题跟一档综艺节目有关。最近一两年啊，像是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这样的文化类的综艺节目不断收获着大家的关注。跟之前满荧屏明星玩游戏的综艺有所不同，这些节目呢都是用比较慢的节奏让大家静下心来读信、背诗或者是朗诵，可以说是用稀缺而有价值的内容来做电视了。那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就有一档这一类的综艺节目刷屏了大家的朋友圈，虽然节目很短，只有三集，它就是原创综艺《经典咏流传》。在这个节目里，一首被称作是孤独了300年的小诗也迅速在网络走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这档新节目跟您开始聊起，从这首300年前的短诗开始聊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如果国家宝藏是让文物活起来，那么经典咏流传则是让传统的诗词和新时代流行元素相结合，再造当下流行和未来经典。节目开播至今，我已经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诗词，听了多少次歌曲。刚才这段话就是一位90后的观众在朋友圈写下的观后感文字。春节期间，经典咏流传这档节目在电视荧屏上播出，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著名作家梁晓声看过节目后直接这么说，节目好的超乎他的想象。也有不少网友认为，经典咏流传正视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唤醒了经典的生命力。那这个节目到底为什么能够受到观众的热捧呢？其实这个节目的形式啊，咱们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和诗以歌，探寻诗歌和音乐的融合，集合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用流行音乐来传唱经典诗词。节目现场还邀请了著名文化学者和音乐人来坐镇点评，详解诗词的文化内涵。你比如说啊，TFBOYS 组合的成员王俊凯就演绎了一首明朝潜伏的诗《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这首歌旋律轻松，主持人撒贝宁只听了一遍已经可以把旋律哼出来，王力宏吉他弹唱的《三字经》更是朗朗上口，还特别适合当作儿歌教给孩子们来学唱。汪明荃和罗家英夫妇也携手唱了一曲充满浓情的《鹊桥仙》。汪明荃和罗家英恋爱21年，60多岁才步入婚姻殿堂，这期间两人都得过癌症，但他们携手抗癌，一起走了过来。今年是他们两人在一起的30年。在节目上，罗家英也给汪明荃写了一封亲笔信，写出了他们30年来的相依为命。 除了这些观众耳熟能详的诗词，节目中还普及了一些之前大众并不熟悉的诗歌。这其中一首由清代诗人袁枚所作的短诗《苔》，苔藓的苔，就在孤独了300年之后，被乡村教师梁俊和来自贵州山里的孩子们动情演绎，然后一夜爆红。节目播出之后，这首《苔》可以说是刷爆了朋友圈，光是在微信端3天就引发了超过3000万的阅读量。《苔》这首诗歌的演唱视频点击量更是突破了4000万，同时也成为了狗年春节期间最热门的歌曲之一。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生活在阴暗潮湿之地的苔藓如此细小卑微，但依然可以拥有无穷的生命力，散发出自己的光彩。有观众说，这首苔简直是点燃了我的心。其实啊，这首诗歌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2013年，梁俊带着他的新婚妻子来到贵州省石门坎，开始了乡村教书时光。梁俊骨子里的文人风骨让他坚信，读古诗是为了更好地做一个现代人。于是他尝试唱着古诗，弹着琴，一首一首把它记录下来。除了这首苔，梁老师在2年的支教生涯中一共为孩子们带来了100多首诗词，其中50首都谱上了曲子，变成了歌，在大山里回响着。梁老师也说，我们迟早有一天会离开乌蒙山，不能教他们一辈子，但起码要让孩子们想我的时候能够唱出这些诗来。自从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火爆荧屏以来，文化节目已经成为了新一轮综艺的主战场。不过这些文化节目火爆之后，也出现了不少跟风之作，其中一些比较重复的节目类型也受到了一些网友的质疑。不过经典永流传这个只有3集的节目，在播出后却在网上掀起了热潮，既叫座又叫好。其实诗这种文学形式在诞生之初，在还没有文字出现的时候，它的载体本来就是歌和舞。这档节目可以说是帮古诗找到了它最原始也是最适合当下的一种传播新形式，所以才能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耳边已有阵如风暖心怀。 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说的是一档综艺节目《经典永流传》。在这个节目里是用歌的形式去呈现经典的诗词。那大家可能会问了，这些歌的词是现成的，曲子是哪儿来的呢？难道真的为了一档节目原创那么多首旋律吗？我来跟大家讲讲啊，其实这背后的努力还真不止写旋律这么简单。经典永流传的音乐总监刘卓也是曾经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总监，他说自己在这档文化节目的音乐部分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得比中国好声音多一倍。节目录制期间每天都要在家声情并茂地吟诵古诗，就是为了揣摩最合适的韵脚，为了给那些隽永的诗词穿上最适合的外衣，找到匹配度最高的旋律和演绎方式。每一首歌都会先做出好几个版本。咱们还是用《苔》这首歌来举个例子。刘卓最初收到了《苔》的小样，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四句词加上梁俊简单的弹奏，还有一个女学生轻轻的哼唱就没了。这个坯子是好的，但要搬上电视节目的舞台还远远不够。整个音乐团队要做的就是怎样组装搭配，才能呈现出一首完整的经典原创作品。首先得确定谁来唱，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 歌手韩红主动联系刘卓，说他非常喜欢这首歌，特别想唱。但是再三讨论之后，节目组还是决定让梁俊老师带着大山里的孩子们一起唱，以最本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然后呢，词不能就这四句啊，肯定还得扩展。刘卓又找来了自己的老搭档词作者二水，找他的理由是他刚当了爸爸，写台这种跟孩子跟希望有关的歌应该会比较有感触。果然二水很快就完成了主诗词之外的歌词创作，比如其中那句你是拼图不可缺的那一块，也让不少听者潸然泪下。就是这些用心的歌曲加工，再加上情怀满满的支教老师，纯真朴素的孩子，以及清代大才子袁枚的诗词，才构成了这首动人的歌曲。对于经典永流传的音乐团队和表演嘉宾来说，最难的地方在于每一首歌的歌词都是几百年前就写好的，都是历史上最经典的诗词，你不能随意去掉一个字或者加上一个字，旋律和编曲只能尽量做到最接近诗词要表达的意境。刘卓就说了，就像这个人已经长好在那儿，你需要做的是给他搭配合适的妆容和服装，再去凸显他的整体气质。如果表演嘉宾本身是唱作人，可能相对会轻松一些，比如唱《三字经》的王力宏，他来的时候呢，就把全部编曲的小样都做好了，包括他会怎么弹怎么唱都已经定。这种情况下呢，刘卓和乐队只要做好配合工作就行。而像《送别》这首歌，因为之前包括许巍、朴树都有过非常惊艳的演绎，所以节目组也特别重视，光是演唱的候选人前前后后就找了五个，也做了五个不同的编曲版本。不知道大家听了沙宝亮的版本之后，您是否觉得满意呢？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综艺节目《经典永流传》开始聊起。很多看过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还记得，节目曾经用跨国连线的方式请到了年逾八旬的中国第一代钢琴家乌伊利，重现了钢琴曲《梁祝》的经典。这位88岁的老人就是《梁祝》的首位钢琴伴奏缩谱的编写者和首演者。在视频中，他敲击琴键的是一双饱经沧桑不再富有光泽的手，但琴键下落的瞬间发出的每一个音符却都是有力而精准，每一段旋律表达出来的感情也都是饱满深情。这个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中国第一代钢琴家乌伊利的故事。乌伊利1931年生于上海，他和钢琴结缘是源自他6岁的时候跟随舅舅看了一场电影，影片中男主角弹奏的钢琴曲当年萦绕在他的耳边，让小小年纪的他竟然为之失眠。乌伊利回忆说，当年那个曲子原来是肖邦的即兴幻想曲中间的主调，这个调子就使我感觉到钢琴是个很美妙的东西，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要学，妈妈拗不过我。学琴第一年，乌伊利就拿到了上海儿童音乐比赛的钢琴组第一名。天赋惊人的他马上引起了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的注意。梅百器是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他现场听到乌伊利的演奏之后，二话不说就把他收为弟子。而和他同门学艺的还有吴乐仪、朱公一、周广仁、傅聪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赫赫有名的音乐家。 18岁时他第一次正式公开演出，是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绎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那次演出可以说是轰动上海全城，让他一战成名。1962年他就被评为了国家一级钢琴演奏家，并且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从小孩童到白发，乌伊利和他的钢琴不知道登上过多少个大大小小的舞台，而他记忆里最特殊的舞台是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时候，硝烟滚滚的土地。他回忆说，当时总的领队是贺龙，京剧方面有梅兰芳、程砚秋、盖叫天，有马思聪，有周小燕，我就给这些人弹伴奏，我自己也弹了一个中国作品。那个钢琴他们是从地底下埋了25米挖出来的，所以那个钢琴根本连琴键都不大全，但是志愿军非常热情，都在使劲地鼓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乌伊利去了美国，在熟悉的乐迷朋友中消失了，非常令人惦念。其实他并没有离开音乐，而是一直与钢琴相伴，潜心钻研钢琴演奏和新的教学方法。1993年机缘巧合之下，他受邀去了新加坡教授钢琴演奏技巧，此后就在新加坡长期定居，担任多个合唱团体的伴奏工作。于是在当地的舞台上，观众们偶尔才会见到这位被称作曾祖母级钢琴演奏家的长者，用琴声和他们交流对话。2008年78岁高龄的乌伊利出版了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一代大师一》，受到广大音乐爱好者的推崇。2013年他的第二部个人专辑《一代大师二》出版，其中《松花江上》《百鸟朝凤》等九首中国风的乐曲也被乐评人称赞是西洋乐器下的中华情。前几年80多岁的乌伊利为了心爱的钢琴事业，还常常一个人乘坐飞机行走世界，分享音乐。他每天弹琴唱歌，看书写字，还聊 QQ 刷微博玩微信，生活是既充实又快乐。不过今年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来到经典永流传的节目现场，而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在新加坡和节目进行了实时连线，为合唱进行了伴奏。节目里老人还分享了贺鲁汀先生的话来鞭策自己，中国的钢琴作品一定要演奏好，如果不演奏好，那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纸上。正是出于这样的坚守，这位老人在钢琴的世界里一走就是一生。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我们从一档综艺节目《经典永流传》开始聊起。这个节目里既然有不少经典的歌曲，那这些歌曲背后就一定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故事。刚才我们聊了中国第一代钢琴家乌伊利老人的故事，在节目里还有一位歌手也是带着故事而来，他就是《红楼梦》主题曲《枉凝眉》的原唱陈粒。在节目中，他是和青年演员余少群一起共同演唱了这首经典之作。现在我们看的电视剧几乎都有片头曲、片尾曲和插曲，咱们也不会觉得歌手唱这些电视剧里的歌是件什么困难事。但是陈粒参与87版《红楼梦》的歌曲演唱却一点都不简单。当年王丽萍担任了87版《红楼梦》的作曲，而陈粒却远在长春，是长春一汽的一位化验员。王丽萍发现了陈粒的声音魅力，并且大胆启用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歌手。他给陈粒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至今陈粒还记得这封长信的大部分内容。要把困难想在前头，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不知道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也不都是鲜花和掌声，但无论如何尽快到北京来。为什么会有这封信呢？因为就连演唱电视剧插曲的歌手也要和演员一样接受剧组严苛的培训才可以。于是陈粒向单位请假，动身前往北京，进入了学员班，接受一代红学大师的亲授，也接受了王丽萍极为严厉的一对一声乐辅导。 在第一批学员班培训之际，八七版《红楼梦》开机前，王丽萍首先完成了《枉凝眉》的谱曲，得到了剧组的肯定。而录完《枉凝眉》之后，陈丽就赶回了长春，因为那个时候她的丈夫身患重病，她必须回去照顾丈夫。而丈夫去世之后，陈丽更是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去剧组，一去就得四年，要么在家里过着以往的生活。最让陈丽揪心的是，她的女儿才四岁，她舍不得离开女儿。陈丽的母亲给予了她巨大的支持，让她安心去北京工作，自己负责照顾孩子。红楼剧组也给予了陈丽前所未有的支持，把演唱歌曲的陈丽安排进了剧组，和其他演员一样签订了四年的合同。这在中国电视剧的创作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了。在经典永流传的节目里，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也来到了现场。他介绍说，当年自己演贾宝玉的感觉，其实就是靠《枉凝眉》这首歌唱出来的。当时欧阳奋强还很年轻，与陈小旭拍戏时经常会羞涩，找不到那种含情脉脉、眉目传情的感觉。这个时候，导演就放了陈丽试唱版的《枉凝眉》，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沉浸在了音乐中。而欧阳奋强也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人物，内心对于黛玉的感情都通过眼神流露了出来。说起来，前几天咱们在聊红楼的时候，其实曾经听过原版的《枉凝眉》。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陈丽和余少群一起合作的这个版本，感受一下经典的新风貌。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八千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